青年代表袁豪。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北京地区的朋友呢可以搜索 FM98.2 AM927，或者呢和我们的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二维码，一扫一下就可以关注了，或者呢和我们的深度合作伙伴花椒搜索活力982就能实时的看到我们了。我们是一个可收看的广播，所以说呢大家请关注我们，实时跟我们互动，您的留言我们将收看到。今天呢是周六啊，我们也请到了我一个在校的师弟好朋友李元豪来，今天作为你好你好啊，今天作为青年代表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那么今天呢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特别有爱的话题，就是如何从偶像剧当中去分享，去学习一些恋爱技巧。我也请到了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啊，也是我一个资深的铁磁了啊，王灿，一会儿呢我们也让嘉宾跟我们一起来见个面。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出门的时候，包括我们嘉宾包括主持人来的时候都说哇今天下着雨是吧， 确实是，这个昨天还是30度、 对， 我昨天还是短袖短裤，结果今天一出门我说 毛衣翻出来了， 对，毛衣都翻出来了，特别冷，降了有15度之多。 昨天呢我是昨天晚上直接从那个从东北那边飞到这边来的，然后一落地我就有一种到了泰国度假的感觉，就是一下飞机下这个舷梯的时候就有一种就是北京的熟悉的夏天的这个热浪，混着人肉味的这个热浪吹来了。然后呢关键是我从东北这边来的吧，我穿的是长袖，外面还有一件羊毛的衣服，旁边的人都是短袖，然后我就瞬间就是因为我是朋友说哎，这两天北京降温了啊，你千万要注意回来的时候多穿一点，我就把我羊毛衣服穿来了。 其实穿早了一天，如果说松姐要今天回来的话，那真是没问题了。 你看到我今天穿的是短袖，就是跟大家一直反季啊。今天刚才李元豪说了降温了15度，那么今天的此时此刻呢，今天的温度是18摄氏度，今天最高也就18摄氏度，今天是12到18摄氏度。天气呢是大雨转小雨，东北风3级，所以说大家今天如果有出门计划的话，一定要记着带着伞。 没错，那包括今天还是一个周六，那北号限行是不限行的状态，所以说也提醒大家，一是交通出行注意选择适当的出行方式，第二个也是松姐说过的，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 好的，这是我们出行方面的小贴士。那接下来呢，我来说一则新闻啊，这是新鲜出炉的。北京团市委呢开展古都文脉青春行，带领着艺术青年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在4月20号呢，北京团市委开展了2018年首次古都文脉青春行，艺术青年助力北京一河一城三带两区建设系列活动。十余位美术、音乐、戏剧、摄影领域的艺术青年通过城市骑行的方式前往北大红楼、恭王府、乐坛雅集，开展团史知识竞答。古都文化采风和非遗体验活动向五四运动99周年献礼，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助力。团市委副书记袁慧同志参加活动。活动中，袁慧同志希望艺术青年们能通过活动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传承弘扬古都文化，继承发展红色文化，挖掘丰富京味文化，繁荣推进创新文化，创作体现时代精神、首都标准、北京特色的主旋律文化精神，为青少年提供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在首都青年群体中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艺术青年们在参观中重温了共青团的发展历程，用画笔诗歌诠释了古都新貌，在观赏民俗表演、体验非遗项目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悉，古都文脉青春行艺术青年助力北京一河一城三带两区建设系列活动将在5月至11月每月各举办一次，分别带领艺术青年前往北京中轴线、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重要地点进行采风创作，引导艺术青年更好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城市发展建设的一线汲取创作灵感，努力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为配合正在开展的歌唱北京原创音乐征集和音乐新生代青年原创音乐征集活动，本次还特邀了多名青年音乐人参与了采风的创作。这是我们昨天新鲜出炉的一则新闻，也是跟我们北京青年是息息相关的，也希望更多有志的青年能够创作出更好的作品。那么袁豪有没有什么新鲜的新闻要跟我们分享呢？ 我跟姐这个 分享的地方是一样的，也是在湖北，只不过呢这个新闻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在湖北黄石的一个叫大冶的街头，它呢是出现了一种智能的道闸，这个道闸是为了防止就是如果说有行人遇到闯红灯的现象的时候，它会有一个语音提示，包括闪绿灯闪红灯喷出来这个水雾的方式来这个提醒行人一定要这个在安全线内注意等候，等到绿灯亮的时候才能走。这个呢其实也是当地交警的原创的一种神器，当地人都把它叫做这个叫过街彩虹，因为会喷出水雾，所以说可能会出现那种彩虹的别样的景观。未来呢可能还会加入人脸的识别曝光等技术，所以这种技术呢也是通过旁敲侧击的一种方式来提醒行人，哎，咱们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为了自己也为了他人。 这个特别棒。前几天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带着我闺蜜就开车回去，晚上的时候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其实视线是非常不好的，如果行人在横穿马路穿一身深色的衣服基本上是看不到的，只能从别的车的这个打的车灯看到一个影过去，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就包括其实今天早上我过红灯，就是 你闯红灯了吗？ 没、我说过街道，我说嘴误，过街道的时候因为今天下雨嘛，很多行人都是打着伞，包括我也是，就很多的车辆呢他可能早上为了赶一些就是早高峰嘛，没有办法，就是可能会开得快一点，所以说就是行人跟车辆会出现一种就是比较这个冲突的现象，所以说也是有这种方式的话，如果以后普遍施行的话也是还是挺好的，既能是帮助行人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同时呢也能保证道路安全的这个交通出行。 没错，而且特别的人性化，刚才袁航也说了，喷出来的这个雾很像一道彩虹， 是 大家看到彩虹自然不会去破坏这么美好的东西， 哎，这个心情也能变好。 对，尤其是那时候朋友说提个议说，如果说是晚上过马路看不到人怎么办，他们说哎有没有这人行道突然间出现个过来人说就有人影，后来想想也挺瘆得慌。其实这些呢都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遵守规则，其实核心还是在于我们自己一定要遵守交通规范，做一个合格的市民。好，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也是首先呢也请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轻车熟路，这个嘉宾来真的都不需要下去接哈、啊，我说你自己找上来就成了啊，来请我们的嘉宾跟我们今天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去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接都不用接然后自己就可以走上来的嘉宾王灿。 欢迎王灿。王灿第一次呢来到我们节目呢是以搜狐校花的身份。 对， 这个已经过去一年了。 有一年吗？明明只有几个月，我不要这么快的老去。 因为我已经看到现在搜狐已经在选这个校草了。 对， 算是你们一届师弟了吧。 是。 然后王灿呢也是通过搜狐校花之后跟我们结缘，这一年的时候也多次不管是青年说还是新歌声 啊、 都有登过我们节目，也算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艺人朋友了、啊、 对，就是阴魂不散的那一种。 这一年发展现在在忙什么呢？ 现在在忙着准备考试，考雅思。 哇， 然后准备考过了以后就可以出去浪几年。 是准备出去留学吗？ 对，是打算准备出去留学，然后这两天在忙着搬家，我觉得我半条血槽真的都已经空掉了。而且又赶着今天真的是下暴雨，我今天 已经到暴雨了吗？ 6:50的时候出门的时候真的是暴雨，电闪雷鸣的那一种。 那咱们可能住的区域不一样。 对，我在 北京太大了。 对，我在北五那边。 我从这个东五环过来的， 就学校那边是吧？ 也是已经非常大了。 是吗？ 他可能从东北方向过来的。 是的。 那可能我出来的比较早。我出来的时候还不用打伞呢。 啊，是吗？ 对，我还当时说拿了一把伞，说看今天天气不好，以备不时之需。我是在朝阳大悦城那边，那离学校这么近就有这么大的， 应该是时间的问题。 这片云真是飘忽不定啊，是吧？但是也提醒着所有人，就是不管是在东西南北方向啊，今天整个全天包一直这个雨持续到今天的后半夜。所以说出门啊，如果有出行的计划，一定要带把伞啊。你看到没？这嘉宾狂风暴雨 已经不行了， 这头发是刚淋过雨吗？ 淋过，我整。个人 我说 了， 我以为你今天的这个造型是比较流行的那种，就是油头。油头 很尴尬，而且我今天都没有来得及化妆，我就这么四面朝天的来了。 没事， 我 们的 都是老朋友。 对，我们的老朋友看中的比较是你的内在，你的外在在校花的时候已经展示过了啊。今天呢请王灿来是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话题，就是那些偶像剧教会我们的恋爱技巧。我问一下二位啊，二位这是正当年的年纪，现在还会一直在追偶像剧吗？ 我没有，哎，不知道。 我其实最近没有，但在去年暑假的时候还是追了几部的。 几部？对， 比如嘞， 比如一开始是特别火的那部《我的前半生》。 这是偶像剧吗？ 不是，不是，这是偶像剧吗？ 哦，那我可能对偶像剧的定义有误解。 袁豪是97年的，对吧？ 啊，对，96年底， 96年底就是、 我这个老阿姨不说话， 不要这样，老阿姨大不了老阿姨，就是他们可能对于偶像剧的理解跟我们不太一样， 对 吧？嗯，这是看的上一辈的偶像剧是吧？ 没有没有，这是第一部，可能说是。比较有故事情节的剧集，这一部之后呢、 哦、 还看了一部，那部可能算是偶像剧，叫《春风十里不如你》，这部应该 是张一山的那一个， 对对 啊、哦、可以，这个从年龄上划分应该是可以的啊、嗯、 的， 那你那个李元豪记不记得最早看过的偶像剧在你印象当中是哪一部呢？ 最早哪一部可能记不太清了，因为我其实是比较喜欢看电视的、 嗯、 我从很小就看电视了，然后包括其实小学的时候班里那些小女孩都会讨论的偶像剧我有时候都会看 就跟女生会有很多共同话题， 就对他们就可能就他们说到的那些话题我都知道，但是我不会主动跟他们聊起来。 嗯 啊，比如说王子，有一个叫王子变青蛙是吗？ 啊、 哦、那个 明道和陈乔恩， 对对对， 陈乔恩， 对，就是像那一个时代的偶像剧其实自己都是有所涉猎的。 那你跟我们是差不多大的、 我不还是差一点的，我刚回想了一下我好像看第一部偶像剧什么还珠格格 啊，我也看过那个。其实我觉得我跟灿灿，我们应该是最早偶像剧的概念就是《还珠格格》。 对对 对, 对， 那个时候家里贴满了墙纸，就是满 小贴画的那个， 甚至从这个报刊上剪下来的这种满脸就是其实比较模糊的那种的，也会捡起来贴在墙上。 对 对, 对, 对， 那时候觉得最红莫过于小燕子和五阿哥了，而且还买了很多他们的卡带。我记得是赵薇的专辑单独一张，苏有朋的专辑单独一张，赵薇和苏有朋的专辑单独一张。 而且第一个永远是《当》那首歌。 对。对对对， 动力火车 来一首是吧？王灿是有名的，说 Q 就 Q， 来三二一，走。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看看看，我们的嘉宾啊，这边说，哎呀，我不要不要不唱，让我们。 一秒进入状态。 对对对，王灿是有名。 不要不要，身体还是很正常。 说 Q 就 Q 啊！当时的所有歌曲，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偶像剧歌曲真的很难做到每一首，甚至插曲， 对对对对对， 我们都能够倒背如流。我记得当时我最喜欢是那个《还珠二》，里面有一个小燕子受虐的时候，有一首歌，滴着水的屋檐，水花残在路边。 那个太惨了。 对，所以。暴露年龄了，没想到老阿姨之老阿姨的广场舞歌曲会谈啊， 没有， 那个时候 对蒙蒙 真的会拿一个歌词本儿把每一个歌词抄下来，对。 对 啊，李元豪仿佛在听妈妈讲的过去的故事。 其实听松姐说到这个《还珠格格》，我突然想起来了， 你听你小姨说过， 不不不不不。我真的看过《情深深雨蒙蒙》， 你少来！ 我真的啊，我真的 可以注意一下。他说听我们讲《还珠格格》，他 真 的看过《情深深雨蒙蒙》。 不是，是，松姐的这个，通过她的讲述，激起了我的一部分回忆，所以我真的是想起来了。对，我是看过《情深深雨蒙蒙》， 你强保重的记忆。 对，那个时候除了《还珠》，《还珠》真的是红遍大江南北，包括现在赵薇啊、苏有朋他们在东南亚一带还享有着很高的美誉。包括前一阵儿，这个湖南卫视做了一档节目叫。什么厨房来着？中餐厅，他们就是到了泰国一个向导，然后但是赵薇在当地就是特别的，对，谁都认识他。后来他们黄晓明呢，就是给所有来就餐的外国人送一张赵薇的签名海报。小燕子那个时候影响力真的是非常广，这个应该是我们这个90年前后的人， 真的是 啊、 对 于。偶像剧的最开始的记忆， 而且2017年冬天寒假的时候，湖南卫视又开始重新播《还珠格格》，然后就一批热潮，微博一堆热搜。 我看到最有趣的应该是苏有朋那个说，无论多少年怎么转型，然后总是能回到了五阿哥那个时代啊。那个而且当时《还珠格格》同时还有一部他们主演的剧没有那么火，但是是因为主演很红，就是《老房有喜》，你还有印象吗？ 我没有印象，这个没有印象怎么办？我该怎么接？ 这段过去了没有？我就是爱看电视，不小心播到的。好，那《还珠》之后呢，就是到了《情深深雨蒙蒙》了，应该是共同的记忆。来，袁豪已经能够跟上我们的步伐了， 对，可以接话了。 对，那个时候呢，是琼瑶阿姨用了《还珠格格》同一批的班底，继续做了一部剧。啊、哦，这个歌曲应该都会吧？来，王灿起个头，我们一起来合唱一下。 完了，这个怎么唱？ 哎，好尴尬， 好尴尬。 情深深雨蒙蒙， 多少楼台烟雨中，记得当初你弄我弄，车如流水马如龙。 收 啊，收吧， 我举报刘元豪一直是哼。 不，但最起码这首歌的调子，我在我印象中是记着记得的， 极力的跟上我们啊。好，那这一个是我们三个人共同有记忆的，我们每个人分享一个这个偶像剧当中让你们最难忘的桥段，好吧？哪一幕？那李元豪开始吧，先开始。 我印象最深的是赵薇啊、跟那个 就依萍。是吧？ 哦，依萍，对，依萍和古巨基， 何书桓， 何书桓， 那已经进不到人名了。 就当时大概是一个情节是，我记得是林心如饰演的是 如萍，老阿姨是主要是胜过看了很多遍。 对，我先给你科普一下，一个是依萍、如萍、孟萍，还有将军，就是他司令他们的爸爸 啊，雪姨。可能后期更多的我是通过微博来看他， 对，尤其是雪姨的那个。我知道你有本事抢男人，你有本事开门呐、啊！傅文佩，我知道你在里面啊！ 啊， 遇到鬼畜啊！ 对对对，想到最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依萍就是在大桥上，好像发生了一些争执，然后 跟我一样 跳桥， 对， 然后具体但是可能记不太清楚了， 具体的记不清楚。 你这一幕跟我印象记得是特别深，就是何书桓和如萍在订婚的时候，依萍突然间去，然后唱了一首歌，唱了一个是自由女神改编的，什么欢乐什么什么之类的，就这个调，对对对，然后就倒下了。倒下了之后，其实现在包括很多网友都会说，现在在看这部剧觉得何书豪真渣男， 对， 然后就摇摆不定，然后依萍好作啊，但是当时真的是感动的哭天哭地的，然后他当时就是晕倒了，跑到桥上，何书桓义无反顾的冲出去了，他在跳桥，然后在这个在病床前的生死离别，你快醒啊，你快醒啊，后来两个人在一起了。其实现在如果以我们现在观剧的节奏呢，会觉得这一幕太漫长了，应该用了三四集来介绍这一段。 有， 那当时真的是情绪会跟着走， 对， 是哭天哭地的。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最奇妙的是在于，并没有说通过互联网收看的方式，更多的就是守在电视机前，什么时候播我们就什么时候跟着哭。 对， 确实那个时候偶像剧特别能抓住我们， 而且那个时候基本上是下午3点钟开始要播。 哇，你这记得更清楚。 那必须啊，因为那个时候就 这不学习了是吧， 我是要偷摸看电视的那一种，就是我妈一回家我都就是一听 一样 院子里面有那个车的声音，赶快把那个电视关 了，一样 然后回来我妈就问我说，你看没看电视啊，我说没有，然后我妈的手往那个电视 后面一摸，是热的，一样， 全天下的妈妈都一样。 正在收看节目的妈妈，你有来自山西的同盟啊。 其实我也是一样 一样一样。 虽然说可能收看的是不同的偶像剧，但是暑假跟寒假在家里的时候，因为父母都要去上班，白天自己就把自己留在家里一个人，那 一定会看电视， 那就是写作业跟看电视之间要抉择，但是经常是看电视完全就把写作业这个时间给盖过去了，并且完全就想不起来写作业了。 然后电视机都是烫，其实家长你回去说明一看没有用，一摸，后来我跟你说，这个散热不是慢吗？我们就用这个电风扇， 对，电风扇，然后 吹是不行的，一定要是电风扇对着吹啊！我们真的是小时候每个人都是科学家，办法总比困难多， 对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好，王灿，你分享一下你当时觉得《情深深雨蒙蒙》当中哪一幕让你印象特别深呢？ 我觉得应该是最后一集的时候，何书桓从那个 火车 站 下来， 就一瘸一拐的下来，然后依萍说啊，你不要动，让我跑过去，让我奔跑向你，然后跑着过去，哭着跑着过去，然后这不是最感动的，就是这不是最记忆深刻，最记忆深刻的是他们两个抱着相拥，然后一群人围在那边。 现在人说这一幕其实很尴尬，对吧？ 我在微博上看， 对，这 个镜头还是 慢摇，还在摇， 而且它是低镜头拍的，每个人的脸都好 丑。就是两个人，两个情侣，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久别重逢，尤其是可能是生死离别，所以再浓烈的感情我们都能理解。但是周围那一圈人，而且站得很远，我记得当时是可云的爸爸还说了一句：“我们帮着扶住他吧。”然后所以说其实偶像剧也是有一种年代感的，有的时候那个时候觉得很合理的东西放到现在大家觉得很可笑， 对，就现在就我就是 对一脸问号脸，对吧？ 对， 是 问号脸。 看来我们这两幕都是不单是网友，也是我们三个当中就是印象当中是比较深的。 我突然想到了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我记得有琼瑶体 啊， 两个人记不记得，像比如说你残酷，你 无情，你 无理取闹， 你才残酷。 我没有你残酷，没有你无情，没有你无理取闹，你才残酷，你才无情，你才无理取闹。 对， 就这一句话就能说大概几分钟之多。 对对对，而且是生死力竭的那种。 对，然后在那个时候电视剧中间还可以播广告，我记得最火的是《还珠格格》，一集45分钟，中间插了3段广告， 而且每段都是90秒 以上， 剧长。对对对， 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不能说错过这个广告一回来，也不敢换台。 是， 真就是那个时候这样子的。 对对对， 包括最近他刚就是袁浩刚才说了琼瑶体，包括最近某一些这个很红的短视频软件上面也有，他用的是紫薇和尔康的那一段，你就是还记得词儿吗？我记得紫薇那段是你给我搭一句尔康那个， 我 就是你讲不讲理啊那一段，记得不？ 那个你 来王灿，你给我搭一下，王灿现在是尔康啊，好走， 紫薇。你到底讲不讲理啊？ 我不讲理，我不讲理，这个时候还要讲什么理？我也不要风度，不要温度，不要讲理，我不要讲理。然后现在这个词儿，因为大家为什么恶搞这些，就觉得很可笑。 对对。 然后当时没有觉得，当时觉得很心痛。哎，你说紫薇瞎了，让尔康去娶别人，尔康说你为什么要怪我？然后这一集闹来闹去的， 对， 是吧？ 就光这。不要讲理这几个字就循环了一整集。 其实现在我在练习，就是我很喜欢这些东西，我在练习的时候发现其实紫薇那个很难演，因为他这个情绪和气口啊，因为我们做播音的也比较明白哈，情绪还要逐渐递进，然后气口要掌握好，关键是这个节奏要控制好。如果是林心如搁现在也应该是配音大拿。 对，真的是，真的是 这琼瑶台词很难说的， 而且他们很厉害，就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同步收音的那一种， 不会存在说后期配音这回事。 除了五阿哥就是那种台湾的那几个演员，除了 我觉得如果听现场声应该蛮好玩，就是 也蛮好的。我真的 要讨厌了啦，讲不讲理呀、啊？不要讲理啦， 这样子啊， 这样子这次都还有什么风度啊？然后，但是有的时候普通话和这个台湾腔搭在一起的话，会容易出戏，但是会容易出戏就搭不上。 对对对 对，包括看这个配音说古巨基，他都是这个港台腔，就是 对。 粤语 的那种， 雷港不港雷呀、 啊？ 然后、 我突然想到了蔡少芬， 啊，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普通话可能就是那个样子， 塑料普通话， 就凉凉就是听见就啊。现在看他总上一些综艺节目，他的普通话，蔡少芬的普通话反而作为一个梗，让他就是能在综艺节目中爆红的一个梗。 对对 对，就是现在大家包容度是很高的， 对对对。 然后每个人他身上的特色，其实现在拿出来觉得很好笑，有娱乐精神嘛， 对， 娱乐之上，对吧？ 包括微信的表情包 啊， 对对对， 尔康的这个， 我就会用到尔康的，我去睡， 就是，我们来一起三二一，我们看导播哥哥能切谁啊？来三二一。哎呀，切的是王灿，谢谢谢谢我们的自己人，为了维护住我们的形象。但是好像说周杰本人呢，不是特别高兴这件事儿。 对对对， 就是他可能是比较严肃的这个艺术家，他可能觉得当时创作的时候没有太顾得上形象，但是现在反而大家没有拿他的这个演技说话，都是拿他的表情包。 对，表情包火过于他本人的。 对，大家可能就记住这种大鼻孔。 对，而且他还因为这个表情包上了吐槽大会。 对对对对， 什么火星情报局， 就很多的综艺节目他也是，就是但是他也是在这综艺节目当中表达了他的一些观点。 对， 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要求别人说，哎呀，我们就娱乐你，你就欣然接受，每个人的接受程度不一样的。如果说大家真是恶搞到他本人不是特别开心呢，我觉得就是对对对对对，这毕竟是我们怎么说呢，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也是不是特别道德的哈。但是如果说艺人本人也愿意这个点，包括你就像这个王祖蓝模仿金星，完美。然后金星老师呢说，虽然我没有做过这个动作，但是我也欣然接受，并且他也愿意表演，其实这个就蛮好的。 而且他们两个其实把这个动作都做火了。 对对对，就是其实一个艺人有一个记忆点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 就是每个人要找到自己的标签，能够被大家记得住，就是很重要的。 我想提到周杰伦就会想到什么，哎呦不错哦， 哎呦 这个、 对对对，每个人提到就包括模仿嘛， 对， 如果是模仿艺人的话，你的记忆点就是别人模仿那个标志，对吧？ 杨坤就是踩烟头，汪峰就是破音。 王峰老师， 还有 王峰老师应该是很痛苦、啊、 皮裤， 王峰应该很痛苦啊，就是破音这件事儿啊，但萌萌的。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8:28呢，一会儿呢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来继续跟大家聊偶像剧的那些事情，看来这个年轻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啊。好的，我们来播放一小段片花。 青年说，继续说。 好，

陈乔恩。 我要补充一个。 哇，你看我们的嘉宾都举手回答问题。微笑啊，对。 对， 微 笑林。 微哎呀，好，咱俩这样很尴尬。就更是绵绵的糖，就算它下来又怎样？哎，我们注意一下，来，李源好尴尬的表情。 我只能想到的就是一个理发店的故事，就是什么 爱情魔 Johnny 老师， 对的，爱情魔法师、 啊、那个、嗯，然后还有一个是公主小妹 啊，公主 小妹也很厉害、 啊，这很多很多槽点，很想吐槽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几个，像王心凌演的《微笑 Pasta》，她跟张栋梁， 对， 那个时候一个叫小乌龟， 乌龟还有 一个叫大笨蛋什么之类的，对吧？嗯，对，主题曲啊，《北极星的眼泪》，然后还有就是。王应该是王子变青蛙是最红的，陈乔恩有，对，陈乔恩当时有一个算是贫民窟女孩，然后 从那部剧开始、嗯、就好像所有的偶像剧情节都变成了一个家世平平的女孩子，然后被一个霸道总裁看上，然后霸道总裁疯狂去追、嗯、然后这个女孩疯狂拒绝，然后最后就是终成眷属的那种情节， 就是越难追越想追，嗯，那个时候都是这样的，你那个时候 而且追的是都是一般是男方比较富有， 对， 然后 超级富有、 对，对，然后一般女方都是那种特别平常的， 超级穷。 但是最后这个女方总会来一个华丽的逆转，就是一开始比如说相貌平平，像陈乔恩一开始相貌平平，到了后来就绝美的那一种。 嗯，就一定是说在某一个场合，这就是说偶像剧的套路，一定是在某一个场合突然间换了一套礼服，然后缓缓的从台阶上走下来， 然后这个时候 现场所有的人都。就是喜欢他的哇，不喜欢的就是你居然这么美，就是那个时候每个人的表情包括内心话都会有旁白， 是 十分钟就过去了， 对， 然后从开会餐高跟鞋开始拍往下走，然后裙摆往上，他还会比较羞涩，其实我们可能看来觉得没有跟这个平时差太大是吧，但是里面的人设一定是哇美艳的不可方物， 对、嗯、而且那个时候他会有什么鲜花洒来高光一打，然后就觉得这个镜头十分钟就过去了、 嗯、对，很长，然后就是漫天在那转啊转，对吧？你印象还深吗？袁豪这些镜头， 我其实姐刚刚说到那个、嗯、穿礼服出来之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基本上所有的这些偶像剧都是一推门，然后一个镜头特写，啪跟上去， 就推上去了。 然后那个特别雍容华贵的就走下来，然后一步一步一步，所有底下人都围着嚯，然后就是刚刚解释到嚯、嗯、哇，然后嚯， 就内心戏，而且那时候就觉得每一场酒会其实都是上流社会有一些商业性质的， 对， 就不知道大家怎么就那么闲，来了一个人，所有人都停下了手头，端着酒杯，然后一起来看，什么都不说话， 对，对， 就是觉得大家怎么那么闲、嗯？但是那个时候的偶像剧套路全都是这个样子的， 对， 贫民窟一定是贫民窟的女生，然后其实那个时候这么写也满足了大家。对于偶像剧的一些幻想，尤其是对于普通女孩能够找到王子的这种幻想，因为毕竟偶像剧的一个很大的收视群体还是女生， 嗯， 是吧？包括我们那个时候上学看的一些青春杂志，像什么花火之类的， 我有看过， 咱俩一个年代的，就花火之类的，它都是基本上都是那个一个很平庸的人，然后被学校的校草看中了， 对， 然后整个学校怎么在敌对他， 对， 然后就是很夸张，嗯， 然后那个。其实说到这一点，公主小妹里刚才就说到有很多经典镜头嘛、 嗯、 公主小妹里有一镜头特别逗，现在然后也是被人疯传 就吃饭那个、 就是、吃饭、哦、然后下雨，然后说那要不然我们进去，然后那个、 嗯、 那边是 吴尊 就说、 嗯、 不要了，太浪费了，我们就在这儿想好好享受这浪漫的一刻吧， 嗯， 结果倾盆大雨暴雨的那个量级就下来了，俩人跟着面对面， 就我们可以演一下，我们可以演一下，当时我记得他们两个人就说嗯，在雨天吃饭好有意思哦， 嗯，是的， 嗯，这好好吃哦，然后最尴尬的是他那个刘海儿，我记得都 已 经 变得像我这样 顺着脸往下淌，然后我在想那个饭你说都泡过了水之后能吃下去吗？ 妆化没化呀、啊？ 妆还成，我觉得那时候大家可能都用防水的妆， 嗯， 就是男生对于防水妆这件事儿 不太懂， 对，女生心机。其实女防水妆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我有一次拍一期节目是游泳的，我戴着假睫毛，整个游完了上来，我妆都没化。 这么厉害吗？ 因为其实你戴着假睫毛的时候，它戴泳镜的，因为你框上了泳镜之后，你的眼睛基本上就没有问题。 嗯嗯、 然后就是 眉毛呢，会不会出来以后无眉大师？ 我觉得那我眉毛其实是浓的， 嗯嗯 嗯，我眉毛是天生比较浓的，就还好。要不然记得李晨有一期跑男的时候，就剩下一丁点了，所以很尴尬。但是现在技术蛮好，现在可以做半永久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 就去了那个尴尬。 我原来啊， 我是一名国家的二级游泳运动员。 哇， 这么酷吗？ 哎，而且大家啊，袁豪在这坐着可能看不出来，你身高多少？应该会 身高185， 1.85米，但是你看着比这还比185还高。 嗯。头发再加3公分， 对， 可能还穿着内增高，好在意这些细节。 对，就刚刚姐说到那个妆的事情，因为我从小来练游泳，然后练到了高三左右，然后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过女生会带妆下水，并且上来以后妆会一点都不花。 那你以前没有看过这个花样游泳运动员吗？ 对啊， 他们妆不都是很浓的吗？ 对啊， 真的是。 对啊，他们的妆真的很，而且都是彩妆。 对对对对， 其实他们应该画的是油彩。 油彩。 对对对，是像有点像京剧的那个妆，就是。不容易用水卸掉的。 我妈妈就是那个戏剧演员嘛，然后他们就会画那种油彩的妆，然后我就问她说这个你们要怎么卸，然后我妈说好像是要用特定的含酸那种东西， 就对皮肤伤害其实 还是蛮大的。 尤其是在常年在水里泡，因为泳池里面都会有一些就是过滤的东西， 对对对， 可能就是我们游完泳的时候就会觉得头发都会干枯一些， 对， 然后长期泡的话女生的皮肤应该也不会很好。 对，发质像我现在其实就因为常年在水里泡着，一是泛黄，二是头发就很硬，然后包括有时候不好打理，就我这么短的不好打理，很多 你这是一根一根是天然上去的是吗？很硬，哎，就站上去了。 就很多从小练游泳的女生，她们的头发发质都是就是。看着像草枯草一样，很不好，很不好，颜色也不好，对， 就像我这样是吧？ 别，没有抨击嘉宾的意思。 这个他们的跟就是咱们嘉宾这个还不一样。 你这是嘉宾是雨林的， 对，我是雨林的，要大油头，我没招。 像袁豪啊，我这个咱们跳车间话题问一下，你这学了这么长时间游泳的人，后来怎么考播音系了呢？ 哎呀，这个其实说来话长，但长话短说，也是比较幸运，一个高中的朋友带我来，就是说试试吧，因为高中自己特别喜欢这种主持啊，然后也是主持了学校很多的活动，但是没有认真，从来没有学过，然后就同学说，哎，你要不要来一块来试试？我说那好啊，然后就经典的这一幕就发生了，他没考上，我考上了。 那个朋友现在还在吗？还是朋友吗？ 还在 啊。那你当时的才艺展示是什么？游了一段是吗？ 不，当时因为老师都会根据不同人来问不同问题嘛，他就是因为一开始。我那天我比较心急，可能我妈也是跟我讨论过了。大家都穿西服，我就穿了一个 泳裤。 不，那倒没有，冬天是、 哦、里面套了一层棉裤， 就上身是红色的大卫衣，有一个大帽衫的，然后裤子是一个蓝色的裤子，然后穿了一个乔伊，一个湖人配色的一个黄蓝配色，相当于整个 就运动装。 对，然后到那以后，考官就直接就是。通过游泳这个问题，体育方面的都一直在跟我探讨，包括初试、复试都是这样的。 我懂了，就是你的标签很明显，就刚才一直提到的标签。 进入大学的标签很明显。 对，而且是我们中传，包括我们研究生班的，就是我是14的研究生，我们班其实有一个女生，她是国家戏剧院的演员。其实中传其实很喜欢这种一专多能的，你有一个突出的特长，反正觉得这是复合型的人才。比如说袁豪以后可能就从事体育解说方面，就会比我们普通人没有接触过体育的会好很多。 那倒也没有，就是可能稍微对于这些这个游泳这方面稍微多一点点，但是还需要学的很多很多了。 1.85米，其实在泳池当中，我觉得你基本上游几下就可以转身了吧？转完身半个游泳池已经没了吧？ 有一次其实跟班里同学去游过，然后他们都说，哎，你怎么一下水就到边儿了呢？因为会有水下打腿，然后可能就第一次下水的时候就是适应一下水，然后就多打了几下，20米 就 到头了。 就像你们这种专业选手，要如果去泳池的话，就是现在泳池因为很多就不会的，但能扑腾水的会有，或者这种摸索阶段都会很多。你是什么心态去的呢？就是去了有没有一种等着看我吧？那 现在啊， 会吗？ 那倒也没有，就是很平常的心态，就是有唯一的心态一定要躲着大家走，因为 太快了， 我的速度稍微快一点，然后有一些咱们大众健身的这些朋友，可能这个动作比较大，就是已经被重伤过几次， 就经常会被踹。 对， 我又是游泳，会被莫名其妙的肚子就来了脚，就然后但告诉自己调整呼吸啊。 哎，姐的这个游泳的怎么样？ 哎呀，我当时是游泳和学开车什么之类的。我这个人是，我不知道在这儿这么个词形容的对不对。我是看完《泰坦尼克号》之后，我就对于生命这个充满了敬畏。后来我就觉得开车和游泳必须得学会啊！开车是看了这个《我的青春谁做主》，我记得当时有一幕是陆毅被刺了一刀，然后当时他的女朋友赵琳 啊，你看你们俩一脸懵，没看过，大学之后看的啊。然后他就当时说，赶快开车送他去医院。后来我觉得我得学车，就是我是为了求生技巧学的。但游泳其实我是觉得很放松、很锻炼，但是我的游速还是蛮快的，因为我是跳小时候跳舞的，所以腿部肌肉是很发达的。 我也是， 对吧？ 小腿，尤其是小腿， 给我们腿粗找了个借口。然后 游泳啊。这项运动啊，我个人认为是所有运动当中大众健身这一块是最好的运动。 嗯， 就是它比跑步还好，因为跑步它有可能会伤膝盖啊， 对对对， 会在地面上踏步嘛。但游泳的话，它的水是很柔的这种力量，然后包括它的要需要全身的运动才能往前走，所以说一是锻炼全身的肌肉群，然后第二个点就是也锻炼你的这个呼吸能力，然后对身体是特别特别好的。也是跟大家安利一下， 普及了一下， 如果有时间有条件的话，就可以去多到游泳馆里去游泳，挺好的。 刚才他说了这个从防水装的这个问题引的，包括很多女生可能是跟男朋友约会去到游泳池之类的，就是游泳一下，我觉得换点防水装，做点小心机其实挺好的，对吧？然后我们在偶像剧当中也会经常看到在泳池的这些桥段，确实所有女主角，而他们却最帅的是都不用戴泳帽和泳镜的。其实这样进游泳池会被这个救生员罚出来的。来来来，你把帽子戴上。 但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在偶像剧里面，女生还是不要具备这个游泳这项技能，要不然你 救是吧？ 对，要不然你让男主怎么办？ 但是演砸了怎么办？而且其实这个我觉得就需要演技了。如果你说你哎呀，这个溺水了，他要是就抱不动你什么之类的，这不是很尴尬吗？ 对，如果你会游泳的话，就是你可以演一下不会游泳。 对对对， 如果出现了任何意外还能自救， 还是不用你了，算了，然后就自己来。如果说你不会，男主弄不动你，是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继续还是怎么着？然后，而且有个桥段是，你看，基本上从泳池出来的都是像出水芙蓉，整个出来头发也会很漂亮。 对， 还有些是直接从后面甩到后面去。我尝试过， 我也尝试过， 根本不成，它会紧紧的贴在脸上。 而且最重要的是，就算你甩过去，然后后背会很痛， 而且它会所有头发会拧成一股绳，它绝对不像是偶像剧当中能够披散开的。 对对对对， 哇，好美！然后整个水是从脸上这么流下来的，好美！这个我们也奉劝这些妹子们啊，不要盲目的学啊，这是亲身体验过，这是应该算是偶像剧的独特的拍法。这个不太适合。然后这个是。算是这个应该在2000年以后吧，台湾偶像剧爆红的时代。还有一个应该不得不提的风靡，当时风靡一时的就是《流星花园》。 对 ，F 四。 对，陪你去看 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落在我。 和声唱都很干， 太熟了，这个 太熟了。 那个时候每个女生的这个作业本当中封面都应该是 F 四的一个人。我们说一下，你当时也喜欢 F 四当中的一个吗？ 我当时可能还小， 就没有看过， 是这 只听过歌。 流星花园是只闻其声，但是真的没有看过， 没看过。 对对对， 现在可以看了。我昨天看我朋友在朋友圈里发，又重新再回复，就是那个再回忆 F 可以看。 昨天还有个热搜叫什么最时尚的流星花园。 好看吗？要好看的话我可以去 看一下。其实也可以看一下这个韩版的日文就是日本拍的这个都可以，然后好像是东南亚国家也有一些拍的，我们就不建议大家看了。坑就是有点破坏意境啊。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风靡一时，模仿了。当时我记得我们基本上班级所有的元旦文艺演出都是唱的流星雨，当就前奏响起，四个人划破天空，手就是噔， 随处都有星光， 然后要对着镜头啊，标准的那种，就是简单的几个动作。那个时候真的是包括就学校的联欢会上面全都是 F 四。 哎，那包括当时如果说一些联欢会上会不会出现一个群体，就是四个男生假装 会 吗？ 这超多。 啊、 我有一个哥哥，他是85前，就是流星花园的时候呢，他都上大学了。咱们那时候可能我是刚上小学，我记得5、6年级，差不多那个时候看的流星花园。我们可能就觉得啊好帅，他们那时候已经上大学了。他说他们学校呢就选拔出了四个高个儿男生，然后巡回演出。然后而且有一些还去到乡镇当中，四个人 就足以见得，他说那阵都停课了，就专门来排练，然后跟着学校巡回演出，然后下乡去慰问啊什么之类的，足以见得，因为有的时候得到了学校的认可，就证明其实是蛮主流的。 对， 有的时候我们私下演出的，比如说有一些蛮就是国外有些著名的乐团呐，有一些比较嘻哈的东西，未必说是能够登得上学校。对，如果学校也很认可，并且代表学校出去慰问演出，足以证明那个时候他的歌曲是很主流的，这个模仿表演也是很好的。他就说你都知道吗，我那时候扮演道明寺哦。哥哥反正是很帅，但我想象不到在上大学的时候组个四人男子团体出去演出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而且还要下乡演出的那种。 而且现在想来应该也是一段比较美好的回忆。我觉得 他们应该有很多私藏的照片，然后也是不能跟我们分享的。 哎，改天要不然松松你把你哥哥请过来，然后播放一下那些照 片。我觉得他会跟我绝交。我到时候可以跟他连个线，然后我说看一下老年的道明寺啊。那个就是台湾偶像剧风靡了一阵儿， 对， 后来之后慢慢的我可能就告别了偶像剧，因为学业繁忙，就是对于偶像剧就没有什么概念。 对， 再一个就是可能是慢慢成熟了之后，思维也更成熟了，觉得特别幼稚的东西不太愿意去接触了。 我突然想到一个，应该袁浩也看过，知道，起码是知道，就是一起来看流星雨， 张翰的 楚雨荨， 对，楚雨荨，你看这个， 他应该 都说得出来， 这是他的年代，对吧？你看过？ 当时我是初一，第一部的时候是六年级还是五年级？这看过。 袁浩妈妈，如果你正在看你节目的话，他一直都没有学习， 没有没有，我是用业余时间来看， 除了游泳就是在看剧。啊，姐姐们给他挖了个坑啊！那你说一下，你当时对于一起来看流星雨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觉得。一起来看流星雨应该是又掀起了偶像剧的一个 内地偶像剧， 对，哎，内地偶像剧高峰，因为 其实有点模仿那个流星花园，因为他也是四个男生嘛， 是，其实就是照搬那个故事嘛。 对， 而当时觉得因为看的剧也比较多，就觉得哎，内地能拍出这样好的剧，就觉得剧情还是，虽然说现在看有些狗血，但当时看 很多槽点， 对，但当时看还是挺好的，包括主角的颜值也很高，就还是很喜欢追，还是 对，而且那个时候的郑爽真的很清纯， 太清纯了， 符合这个男生当中清纯的初恋的脸，他那个时候也就是十七岁左右，然后清纯纯瘦瘦小小的，跟小白兔一样，一嘟嘴一生气，可能那不是学校，对，不是学校最耀眼的那个，但是就会让人觉得 很 怜惜， 初恋脸。 对，初恋脸就是男生会喜欢这种长相的，对吧？ 是， 一直都会喜欢。 而且那个时候，好多男生看了那个以后，就是那个张翰那个头发就很流行，瞬间就很流行，是这样的吗？还是这样的？我忘了。 就是很多人说，哎，张翰为什么总是耍帅？后来我看篇报道，其实是跟他的人设有关。 对， 因为在张翰之前，已经好几年国内没有出了这种比较酷的偶像明星。 对， 所以说对他的打造就是走这种酷帅的路线。 对， 那想想也。是那一段其实对于偶像男明星是比较空缺的，大家可能是在转型啊，或者是哪一个阶段就很少缺偶像级别的男明星，还不是演员，是明星。 是我记得这种像咱们一般意义上的偶像剧，像就一起来个流星雨之前几年，我记得是金庸的武装剧很火， 对， 神雕啊，天龙八部， 对， 当时我就是刘亦菲是非常火， 跟黄晓明的那个时候， 可能是古装的偶像剧， 对， 那几年是古装很火，然后后来就是缺了一段，什么都没有，然后突然一起来看流星雨就出现了， 对，是这样， 爆红，然后出来了几个。其实，俞浩明在里面的造型吧就被吐槽了一下，其实他本人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但是他那个发型可能不太适合 朵太阳花。 对，那时候还有魏晨和朱子骁， 对对对。 后来慢慢大家，俞浩明呢近期在这个《那年花开月正圆》也是展露出了他的不俗的演技，但是魏晨呢。逐渐也是走一些，就是经常会在湖南的跨年晚会能看到他。 还有那个谁是大侦探， 但是偶像剧当中就不太再出现了，音乐也不是说那么的火了。 对， 包括朱子骁是近些年才复出的，就是那个时候的轰动已经慢慢没有了。但是张翰还是一直在演艺圈，而且他的这个演技是越来越棒的，尤其是今年的去年的这个《战狼二》， 对， 非常虽然说他演的是二啊，但是他当时把这个纨绔子弟，然后最后有家国情怀，最后转成家国情怀的那个精神就做得很好。 我记得里面他 那一句台词真的是让我爆笑，就是 说 他直接把那个人爆头以后说，你妈没有教过你不要招惹熊孩子吗？ 啊、哦，对对对，有一句哈，张翰对说扮演了一个熊孩子的形象， 对， 也是他很成功的一个转型了。 嗯， 对， 最后是从明星也是过渡到了演员，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清楚自己要什么的人。嗯，然后提到了一起来看流星雨哈、嗯，那在那之后呢，我们还能真的是。我应该是已经看，好像大家有一阵就很喜欢什么《康熙王朝》啊，《雍正王朝》这种，不是偶像剧类的，偏历史剧了。啊，对，大宅门也是一个， 还有什么大染坊， 那你看、 那个 啊、王灿的妈妈，如果你正在看节目的话，她也没有在学习。 不，这两个是我妈拉着我看的。 嗯，那个时候哎，有一部你们一定有印象，特别火。前几天新闻还爆出来说，隔了十几年之后，他们的演员再联系《金粉世家》 啊、哦，《金粉世家》 哦、金燕西和冷清秋、嗯， 那个真的是 那个时候的董洁哇，就跟一朵白莲花一样清纯。然后 那个时候他的那个 包括陈坤， 对对对， 帅 呆了。 还有刘亦菲，刘亦菲那个时候也不过 16岁， 15、16岁， 对 吧？ 对 对, 对， 一个嘟嘟肥，而且他那首歌曲让他降落也很火。 我第一想到是暗香， 王灿， 这个歌 Q 不了。 我想想，当花瓣，哎，我完了，我叫你带跑了，我先想的是，那是暗香。 哦，这个 对，让它降落啊！如果你能让它降落， 完了，这个接不上。 天空如自由无尽头，片尾曲。 哦，这个 暗香是开头的， 对，这个我们只能鼓掌。不是， 妈妈，我并没有在学习。 我这段记忆是空缺的。 我 没有， 他没看过， 我没有看过，但是我看过海报跟新闻报道。 哦、 嗯，他没有看过。当时真的就像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当时真的是我们在追电视，所以片头片尾都会看到。 对对对， 现在其实你用这个视频，它自动就跳过了。你根本，尤其是有时候能听前两句就跳过了，演员表都看不到。当时真的是中间的插曲、片头、片尾曲都是非常的喜欢的，《金粉世家》算是一个爆火的。 那个时候喜欢看片头片尾，是因为它片头会有很多里面的 啊剧透，我们就等着这一幕什么时候发生，包括片尾 就在等着。完了，袁浩一脸懵逼。 没事， 没有，我在想，就是好像当时很多也是片尾剧透的时候，因为下一集很多时候就很奇怪，就很多上一集片尾播的四五分钟的时候，他下一集然后四五分钟还是演过的， 对对对对对对， 可能撑时长撑天数， 嗯，就觉得前多长时间他都是看过的， 哎、都看过、 啊，尤其到最后几集，尤其特就特别水了，越到后面越水，慢慢头发 越来越少了， 嗯。同时期跟金粉世家同时期还有一部叫做《像雾像雨又像风》， 哇，这个哎，前段时间是不是又翻拍了呀？ 嗯，前几天这个《演员的诞生》，他们有四个年轻演员也来演了这个经典的桥段， 啊、谭松韵， 对对对，嗯，那部剧是孙红雷、李小冉，然后也是陈坤、周迅，以四对主人公的爱情故事穿插着讲了那个。在那个旧上海的那个年代的几个爱情故事， 嗯， 当时前面剧情就特别的揪心，特别的抓人，然后快到最后一集了，四对都没有结果，然后我跟妈妈一起追，我就说这什么时候能弄完呢？为什么到最后一集四对感情如何有个着落呢？好的，我不是说吗，那个时候电视剧是中间能插三段广告， 嗯， 他就把三段广告然后分成了四段，每一段死一对，然后三对去世，就是没有在一起，还有一段有一对远走他乡，就是也没有在一起， 好揪心啊， 哭完一段还有一段，哭完一段还有一段，真的是像雾像雨又像风， 我就说你可不可以让我一次性哭完， 但是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经典，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你说， 我突然又想到了一个，就是一起来看流星雨之后，奋斗。 奋斗是已经是近现代了，一会儿这样，我们先看一个 MV 吧，然后跟爱情歌曲有关的，一会儿九点钟整点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偶像剧教给我们那些恋爱技巧，我们也要分享恋爱技巧了，哎，各位阿姨，他们两个并没有在好好读书，除了看电视剧，就是在谈恋爱啊，一会儿我们继续来分享，来欣赏一段小半，来自《偶像练习生》。 攀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大声。 你的眼圈的一个个慢慢任性的随意的放肆的轻易的我 新一天，多多加油。Yes!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好的，北京时间的9点整，我们继续来回到青年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松。 我是青年代表袁豪。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我们的话题是那些偶像剧教会我们的恋爱技巧。刚才我们就一直顺着这个时间往下捋啊，来到了金粉世家，就是00之后了。后来呢其实就出现了很多这个怎么说历史剧，再就是像那个家庭伦理剧了，红了一阵儿。但是之前有一部剧叫《奋斗》，奋斗的第二部就是我刚才有提到过的这个《我的青春谁做主》。那么在讨论之前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北京地区的朋友呢可以搜索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当然呢也可以通过视频来观看我们是一个可视化的广播。大家呢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我手中的这个板板啊，上面有一个二维码，扫一下，如果能看到可以扫一下关注，或者呢和我们的花椒搜索这个活力982就能够看到我们啦。您的留言我们将看到，赶快快来跟我们互动吧。今天的话题是那些偶像剧教会我们的恋爱技巧。刚才我们一直是分享了我们觉得很有用的就是很记忆深刻的桥段。那么不知道二位真正从偶像剧当中学没学到什么的恋爱技巧了呢？两个人现在装没有早恋， 不， 完了怎么办？ 我们嘉宾先说吧。 嘉宾， 我觉得，我还是蛮晚熟的一个人。我可能第一段恋爱谈在高三的时候，高三马上要毕业的那个时候，高二的时候。所以在我特别特别喜欢看偶像剧，什么一起来看流星雨，一起又看流星雨那个时代，我是空白的。那个时候我可能都不太清楚，就是被别人就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恋爱对你来说是个概念， 对， 看那个剧没有感同身受的感觉。 对，就是看剧，我觉得恋爱是出现在那个偶像剧里边的，然后跟我其实是差距很大的。 但是当你恋爱之后，有没有觉得跟偶像剧很多是重叠的一个情形？ 有啊，就而且那个时候 分享一两个吧。 分享一两个， 就是细节或者是你们相处的时候跟偶像剧比较类似的。 其实我觉得大家在谈恋爱的时候都有，比如说第一次牵手的时候就心跳得很快很快很快，然后这个时候我的脑子里面就会脑补一个镜头，就感觉好像对面有摄像机在拍我，然后给我的手一个特写的一个大镜头， 慢慢的伸过去，十指交扣， 对，然后这个时候 BGM 要响起，像什么想起一些特别浪漫的 BGM， 然后 当当， 没有没有，进程太快了，就有一点像《楚门的世界》，感觉自己谈了恋爱以后，每一个细节都会被摄像头记录下来的那种感觉。然后比如说有的时候闹别扭不开心，刚好这时候下起雨，然后就觉得哇天哪！ 你有到雨中去奔跑的时候吗？ 我还没有那么傻。 你别这样，袁航也许有呢。 我 真的有吗？ 没有。 袁豪一生气去游泳。 会不会就是两个人下着雨就很想牵着手出去漫步呢？因为偶像剧经常能看到这样，下雨或下雪的时候。 完了，我觉得 我可能跟我女朋友也是属于那种。 先说一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来，阿姨，去年了啊， 阿姨请注意这段。 暑假之后， 大二的时候对吧？ 没有，就是大三开学。 大三，然后呢？ 然后是其实认识是在中网认识的，就是中国网球公开赛 啊。你这个不分析，我以为是中国播音主持网，我还在想中网。 他有这个 是10月份的时候吗？ 对， 就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里。 哇，那你们是一站邂逅了？ 是这样，我是在钻石球场做中文播报，然后他呢是在活动部，就是带那些嘉宾什么的，然后最后的张丰毅，包括易烊千玺，是他带上场的，对，然后后来 那你刚骄傲脸， 我刚以为是他抱上场 了，然后两个人就很莫名的，但是都是知道是一个学校的，但之前大一大二没有什么交集， 那是我们师妹， 对，也是我一级的， 一级、学 工的，然后后来就很奇妙的相遇了，然后一互相看到就觉得，哎，这个人可能对了，然后就 确认过眼神， 我遇上对的人。哦，我们今天是个音乐节目，然后呢，后来是谁追的谁？ 然后后来我肯定是我追的他嘛，然后就想觉得，哎，这个人很不错，然后整体都很符合我的感觉，就 一张初恋脸吗？ 算是初恋加上我的那个感觉，然后就后来就。他也就没想到，他也就特别的很跟着我走，然后就被我带跑了，走到我 这是跑偏的意思吗？ 啊，没有，就是成功的变成了男女朋友， 在一起了。那你们恋爱之后有没有发生，就是可能男生喜欢去模仿一下偶像剧的情节来去追求女生，或者跟女生相处，你有过吗？制造浪漫什么之类的？ 我有过，学习微博上那些。 啊，小套路， 小套路， 跟姐姐们说说，看看有一些什么是可以规避的。 就比如说那个，比如说有一个吧，就我有一个超能力， 超级， 哎，不要剧透，你说， 就是那对方会问什么呀？我说超喜欢你。 哎呦，我就是， 哎呀，真的算是， 其实女生很吃这一套的。 对， 我原来听过一句表白，就是蛮最近的嘛，就是听过一个表白，我当时就觉得，他说，他说什么来着？我果然没记住。他说：“如果我是数字九，你是数字多少？”然后我说：“我是数字多少？”他说：“你是数字三。”我说：“为什么？”他说：“我除了你还是你。” 恋爱的酸臭味。 哎呦，有的时候女生真的是很容易被这些话就是 biu biu 就是打中心脏的那种感觉。 就其实我觉得我看到这些小套路的时候，我觉得哎。确实是还挺好的。 会不会就嗤之以鼻，然后但是还是模仿？ 会， 就是这是什么呀？来，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其实我在模仿的时候，我会觉得他可能反应没有那么强烈，有可能他也看过，但是没想到我说出来之后，他还是很开心那种。 其实这个话有的时候我们就要跟所有男生说了，有的时候他们说哎呀好假呀，啊，就像我们女生每天都要听，哎，你今天真漂亮，你这衣服真好看，虽然每天都会在听，或者说我们觉得不是那么真诚，但是就会心里很舒服。 对。 夸奖是一定要必要，但不要太夸张，就哇宝贝你今天好棒。我有一个女生朋友，她就是这样，她就每天，我不知道她是在哪儿学的一些成功技巧啊，把她带偏了啊， 成功技巧 就是可能是成功的与人交流的技巧，她每天一定会找你的身上一个点来夸奖，我觉得就是很尬，你知道，很硬找。你看，对，每天都是。有一天，我第二天还穿着跟第一天同样的衣服，但是我换了双鞋，她第二天看了我这样看。你穿了双平跟鞋，我好喜欢这个平跟鞋。当时我就 用力过猛， 我是有时候觉得啊，不需要这样，是吧？就是硬夸到，就是他也很为难，硬找你身上的点， 找得好痛苦。 对，其实这样就很尴尬。但是适当的一些赞美和夸奖，比如说刚才用情话来撩一下，也是给生活增加了很多的小情趣。 我有一个点可以， 您说。 对，我憋了好久了，我一定要先说一下。就是之前，现在我和我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前段时间前两个月，然后他在上班，在三元桥那边，然后我当时我家住在北五环那边，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那里， 那也不是很远啊。 就是 你们初识的 那一块， 对，就那一块。 哇，这是个冒泡泡的地方，大家可以上那儿寻找一下恋爱的人啊。 对对对，然后那天下午三四点的时候，因为我一个人在家无聊嘛，然后我就。给他下了一份订单，然后给他订了一份奶茶，因为他说他有点渴嘛，然后就给他订了一份奶茶送过去。哎，不对，是我跟他讲说，我说我给你订了一个外卖，订了一个奶茶，你待会儿记得下去取。但其实那个时候我人已经在地铁上，去三元桥的地铁上了。 就是你是送外卖的那个人？ 对，我是送外卖的那个人。然后当时我就跟他，我等我到了买好奶茶以后，我就到他们公司楼下，然后我说我打电话，我说你下，我说你赶快下来一下，外卖小哥哥已经到了。他说哎，外卖不是一般都要送上来吗？然后我说哎，这个小哥哥有点忙，我说你赶快下来。他就问我说是美团还是大众？然后 这个时候我可能就翻脸了，让你下来你就下来了。 然后我说是美团，然后过了两分钟，我站在门口藏在边边上嘛，然后就看他傻傻的就下来了，然后开始找，然后他真的是眼神从我的身上瞟过了一眼， 略过了我， 没看到， 没有看到我。然后我就冲出去嘛，我说哎，你的外卖。然后他就眼睛瞪大的那一种感觉。我说大哥，你刚眼神都扫到我了，你是略过我了吧？他说没有没有，我在找那个穿黄衣服的美团小哥哥。 哇，我觉得好浪漫，好用心啊！ 就制造时不时的制造一些小惊喜，确实是能让你觉得 没有，应该是惊吓吧。 我觉得用心 没有没有没有，很惊喜。如果是我女朋友这样的话，我会很开心的。 啊，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袁豪的女朋友， 女朋友。 那袁豪刚才也想分享的一个是什么呢？ 我没有说要我自己分享，其实是我把这个问题 抛给我。 对， 我为什么要接这个事儿？以过去的恋爱经验吧，就是灿灿这个我也做过，当时是送花。 送花？你送男朋友？ 我去送，对对对，就是他有特定职业，他是教师，我会在特定的节日这天送一束花，向日葵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开始会以为是开始第一次送的，他以为是某个学生，后来发现是我送的，就会觉得啊好用心。因为除了我觉得记住对方的职业特征这个很重要的，就是除了你的那个除了什么520啊什么之类的这种的日子，这是分享一下大家的这种，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 所以松是9月10号送的吗？ 啊，对对对，但是小的时候，现在就是，到了一定年纪了，然后那就是以前的时候用的一些就是技巧。然后呢，其实我觉得，我跟我闺蜜也分享过，跟男朋友相处其实很重要的是，包括现在一些手写的书信。就是我倒蛮喜欢《从前慢》这首诗，车马邮件都慢，因为有时候手写的书信呢，能够传达出你的这个爱意，然后不用说发个电子信息或者什么红包什么，宝贝儿我喜欢你什么之类的，如果能用这个特别传统的书信，一心一意的再叠一个小的这个爱心，反而让人觉得比较好。 对，而且我特别喜欢就是从前的那种恋爱的感觉，就是车马很慢，路途很遥远，一封书信可能要半月十天才能到达你手里，然后再回一个信又是半月二十天，那个时候感情就是很漫长，很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不像现在就是你发一条短信实时就到，发一条然后也可以随时的语音啊视频啊，但是到那个时候比如说到分手的那一天，一键删除，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但是过去的话你起码还有书信在那边保存着。 是 我们节目组的有一个主持人，他分享了一个就是原来在楼下等他女朋友下来，那天下着雪，他就在所有小区的车上面写了他女朋友的名字。 哇，好用心。 对，很浪漫。他就在等的时候就觉得我全身心都是你，我就在上面写，然后女生下来看所有车的后面都是他的名字，真的是很开心。但是呢，那些车主我觉得就比较谁哟，就像这个名字是谁呀？ 第二天整个小区的车主都在喊这个人的 名字，这人是谁呀？尤其如果说太阳晒完之后再留个印儿，然后就这人是谁啊？我们有的时候是这样，制造浪漫的时候呢，别忘了就是不要太破坏公共秩序，对不对？尤其是现在很多人喜欢在公开场合表白， 而且还爱点蜡烛、百元星的那个， 其实很尴尬的。你有过是吗？ 不是 公开场合， 我还真想问一下两位，就是作为一个如果说男生就是想对女生做一些浪漫的事情的话，公开场合这个事情到底要不要做呢？ 我先来说一下啊，其实我觉得是喜不喜欢很重要。 对， 我遇到过一个男生，他就是一直在追的时候吧，我不是很有感觉。但是呢，他有一次他自己去云南旅行，然后有一天晚上他突然间说，我能跟你视个频吗？然后我在云南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说好。我再一打开的时候，哇，他找了个乐队，然后摆了有很多花什么，还有很多游客在那儿说，你能不能做我女朋友？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不明事理的游客会答应他， 在一起。 我很尴尬呀，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啊怎么办，然后加上那时候已经12点多了，大家在云南玩，从酒吧出来就已经很晚了，我还很困，我就记得我无意中在那听他们说，你看他睡得这么可爱，你看他，然后我就在那举着，我当时就想怎么办，真的很尴尬。他就 猪队友 捧着花，然后那边在弹着琴，有乐队那么多人的时候，但是我记得我当时特别侥幸的逃过了一个，就是得益于他信号不太好。因为 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没有视频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如果说这种情况下，你就给自己制造 喂， 对对对，就是我在山里，信号不太好，你知道吗？ 而且那个时候你的话还不能说完整，喂， 对， 我不好。 但你知道视频连接的时候，你这样比较能看到，但信号自己卡。卡，然后啪断了一下，我第一时间是它断了之后，我就好开心，然后手机就关机了。对，第二天我煞有介事说啊，那个昨天怎么样？你怎么就断了呢？他说我那边信号特别差，后来就那个我也关机了，然后这事儿就 没有，我觉得大家就是在可能在酒精的作用下会格外的喜欢做一些浪漫的事儿。 对对对， 清醒之后一般大家都不会那么没有理智的。 是的，是的， 嗯，这个是我当时觉得印象蛮深的。 对，其实姐、 嗯、 这个做法还挺好的，第二天早上就没有提这个事情，还是给他挽回， 因为我觉得要有一些台阶下， 还是挺好的、嗯、我觉得、嗯、 是让他也别觉得就是怎么就拒绝他了，但是说给个台阶下之后再跟他说就不往那儿提了，我觉得大家聪明人应该就能知道什么意思了。而且当面拒绝其实很尴尬的， 我 当面答应了也不成，拒绝了也不成。嗯， 其实松松刚刚描述那个画面让我想到我在大二大一的时候、 嗯、 刚大一的时候进学校嘛，然后也有被人追过，就是很尴尬的场景，就是十几个人都知道今天这男孩子要跟我表白，在一个酒吧里，他就也之前有排练节目什么、 嗯、 他还要上台去唱，但是他跟我说的是他只是想上台唱歌，他没有跟我说细节、 嗯、 但是剩下十几个我们朋友都知道，唯有我一个人不知道、 嗯、 我们在兰桂坊，成都也有兰桂坊、 嗯， 在兰桂坊就是往酒吧去的路上还遇到酒吧的工作人员，然后在、 嗯、 就是在发气球，然后说哎欢迎来阿米萨怎么怎么样的，然后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什么男生要表白哦，可以来看热闹，然后我当时还傻不愣登的说好啊好啊，那我们就去 看热闹， 对，我们去看热闹，我说走啊走啊，我们去看热闹。然后在那个男生上台唱歌的时候，他那个歌曲选的真的让你很难想象他是要表白，他第一首歌是海芋恋还 OK， 第二首歌居然是新不了情、然后 他要跟你生死都在一起的样子是吗？ 对，然后后来他、对，后来他就来一段深情告白，然后我当时整个人是 懵的是吧？ 对，脑子是嗡空白。 后来你答应了吗？ 没有，我直接走掉了。 哇，好绝哦。 对，就是我直接拎包然后就走掉了。 确实有的时候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就走了、 嗯、当时你对他对你是你们两个之间是 对, 你对他没有感觉吗？ 就是刚好可以回答袁浩这个问题、 嗯嗯、 就是当众表白这个到底好不好、 嗯、 我觉得当众表白，公共场所表白肯定是前提在于基于你们两个人是互相有好感的一个状态、 嗯、 这样的话、 嗯、 就是成功的几率是90%，应该是99.99%，就是你们两个互相都暗生情愫的那种、 嗯、 其实是挺好的。然后女生也 这样说的很对， 对， 男生如果想公开表白，包括女生也有很多是公开表白的， 对， 前提是一定要你是基本上能确定你们在一起， 对对对， 然后给需要一个点就可以，就暧昧阶段两个人就是暗生情愫，因为你从互动当中是能感觉到的他对不对，对你到底有没有意义， 对对对， 然后我们再去做一步。否则的话我们如果是一厢情愿的就来这样的，一个是自己会很尴尬下不了台，二就是其实你给对方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对，尤其是公开的时候、 嗯、 身边有很多就是旁边会有很多不明所以的那种、 嗯、都会喊一些， 对、 嗯、 这其实我就觉得有点像道德绑架了。 对， 我 说你答不答应他呢？ 对, 对吧、 嗯、我那个时候就是酒吧里面很多人然后都跟我说在一起在一起，我当时就觉得你既然喜欢我那你就不应该这样道德绑架我、 嗯、 然后我就拎着包我就走了，一个朋友都没有管，就很生气我就走掉了。 嗯， 然后 是这样。 对 对， 然后 学到了吧。 就其实有的时候我通过看微博也会看到很多这种公开表白的页面界面，就是这种现象，就很多时候有些女生就直接就是不给男生脸就直接走了。但是我可能作为一个观众来讲我不太了解的时候我会觉得、 嗯、 哎呀她哎不好吧， 好绝情是吧？ 对， 就看评论里面就说哇这个女生好绝情怎么样。 就像某卫视的一个很著名的相亲节目，有的时候男嘉宾是专门为了某个女生来会拍一些小片、 嗯、 然后就是很感人的，我为了你怎么怎么着。 对对对， 这时候所有包括观众包括这个现场的观众都是希望能够成，就他们两个能在一起。所以你看每个女生其实顶了很大的压力，当她不走的时候现场可能就切。其实啊咱们这么说，你这男嘉宾是为了她来，但是那女生之前可能都不认识她，你让一个不认识她的人看了一个小片也就是几分钟， 就 我就觉得那我跟你走也未免太过于草率。 对， 所以这个时候道德绑架就有一点了，这其实跟公开表白也很像。 而且 对， 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在某卫视传播率更广好不好，我为什么要这么轻易的把自己因为你们想让我跟他在一起、 嗯、 我就跟他走，怎么可能。 嗯，好，刚才我们聊了这个公开表白，其实公开表白应该算是偶像剧当中一个很 必备桥段， 每个都会有这么一个情节了啊。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在北京地区很美很美的地方，也是我们982拍摄的，也希望给大家即将到来的五一小长假出游做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提示吧。对，攻略。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呢我们看到的是北京的房山的桃叶谷，非常漂亮的。刚才那个我们也一起来看了一下这个，也给大家作为一个五一出行的一个小贴士吧。 嗯，看的我就看了 MV 还真挺想去的。 我其实我对那个烤串印象特别深。 哦，真的姐去过？ 没有，我是看视频当中的烤串。然后五一这个春天也来了，这个气候也特别好，所以大家可以到房山的桃叶谷去进行一下休息和好好的游玩，尤其是五一长假就有3天，是吧？远的图我们又去不了，到北京近郊的一些地方好好的玩一下，欣赏北京最美好的春天。到桃叶谷去吧。好的，来我们继续来说一下这个偶像剧的恋爱技巧。刚才呢我们说了公开表白，这是偶像剧当中都会存在的情节，然后我们也整理完了思绪，大家不要轻易的模仿，除非是双方比较能确认彼此的心意的情况下。好，那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就回到近现代了，除了奋斗那些，因为已经有一些，其实有的时候偶像剧如果离我们过于远的时候的话，它的价值观都未必符合现代年轻人的一个想法。 没错， 对吧？像现在这个袁豪今天一到节目当中就说他看的偶像剧是我的前半生。前半生，我的前半生作为我们来说是一个教我们婚姻和职场关系的一个课程。 对， 他有点像家庭伦理剧和偶像剧的一个结合。其实 你为什么你觉得哪个桥段他算是偶像呢？ 就可能说实话他们年龄是大了一点，但是如果说倒回十五年的话，其实也算是偶像剧。我觉得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偶像剧。 是偶像，算是偶像，他在奋斗的时候就是偶像出来的嘛。 而且我觉得他们现在基本上已经算是实力派的演员了，像马伊琍呀，然后还有 靳东， 对靳东， 靳东， 对靳东， 包括雷佳音， 对， 特别喜欢他。 雷佳音是85年的， 85年的， 对，跟他搭戏的这个包括马伊琍，包括这个玲玲，那都是大他8、9岁的。 但是 算 是小鲜肉了。 然后，雷佳音特别悲惨的是，觉得虽然作为一个85年的，但是跟这些70几年的站在一起没有 违 和 感。 然后成功的演活了一个前夫哥，这他也是觉得，对，但是只能说他戏路比较宽，对吧？作为偶像剧也可以，但是我更觉得这个像我的前半生作为一个职场剧也是蛮好的。包括最近这个《北京女子图鉴》， 对对对， 也是一个女生的奋斗史吧，可以说是近现代。其实近现代偶像剧不是那么的受人追捧了，大家。包括很多你像90后、00后，他们也不是很喜欢这种霸道总裁爱上我呀， 对对对对， 什么之类的。00后他也会吐槽说呀，跟现代不太相符。 就可能还是时代的原因，我觉得。 对，前段时间朋友圈不是有一个开玩笑的话嘛，说就是以男生的角度来写的，就是写的95后这一批男生的心路历程。他们说在我们是小鲜肉的时候你们喜欢大叔风，到我们好不容易熬到了大叔的年纪，你们开始喜欢小奶狗。你让我们这批人怎么办？ 就永远没赶得上浪潮啊。 对对对，永远赶不上。 但是近期呢有一个就是在这两年吧比较讨论高的，算是偶像剧和职场的结合的，就是欢乐颂。 对， 二十二楼的舞美。 这个、 对对对 对，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个性。那你们二位更喜欢，如果你是里面的人物角色的话，你们更想是谁的人设呢？男生也可以选，就不一定选舞美当中的一个啊。这个还有很多呀，比如说这个医生叫啥来着，你知道他叫唐僧啊， 赵正平 啊。 赵正平是 对吧？ 还有小包总， 对，还包总啊，包奕凡， 对，包奕凡， 小包总，包括 老谭 ，还有这个 安迪， 安迪前几任男朋友有一个叫起点， 对 吧？ 对，起点 是 啊，那对，你要袁豪如果想成为当中的一个人物角色的话，你更想成为谁呢？你要是想舞美也可以。 这样吧，我都做一下说明吧。 好， 如果是男生的话，我想，靳东的那个角色， 老谭， 默默的一直在背后支持着你喜欢的 人。老谭和杨烁这两个的结合， 那哪有那么多的好 呀？ 又霸道又主动，然后又温情， 对，啥好都让你占了， 真的是只能选一个。 选一个那就杨烁吧。 杨烁就小 包 总， 小 包 总 就是袁豪在感情当中是比较属于就是进取的那种的，主动争取的那种类型的。 对，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我觉得小包总他的价值观、人生观还是挺自由的，挺灵活的，挺开放的，就是他想做什么事情都能勇于去做。 对， 但可能这个做法也是我现在可能欠缺的，所以说我想，就他还是我想日后 可以瞄准的一个方向。 那我最近朋友跟我说的一句，他说你想要什么，你喜欢什么，你要说出来。我说我觉得很害羞。他说你要没有说出来，别人都不知道你要知道， 对对对对， 你也不会得到这个东西，你就大胆的就说。我觉得你要想成为小宝总这个样子，因为欢乐颂里面每一个人物，他好就好在于他的优点和缺点都是并存的，不可能有一个人非常完美的成为两个人的集合体。 对， 对， 对， 对 吧？那女生你会喜欢谁呢？ 女生的话，我应该比较喜欢乔欣。 关雎尔， 关雎尔 这么怪，为什么呢？ 因为我生活当中可能是一个比较强势一点的，包括我觉得工作事业会重要一点，然后如果我选女朋友的话，可能希望她可以在家里照顾我，照顾其他的一些打点一些。 怪不得我记得有一阵网上有一个帖子说男生最想娶的舞美应该是关雎尔。 对， 对， 对， 就是家庭比较殷实，然后学识比较好，乖乖的， 对， 很文静，一张初恋脸，最不喜欢 就是最好的结婚的标准，我觉得 就是关雎尔。 对，关雎尔。 那灿灿你呢？ 我的话舞美里面我会选曲筱绡。 而且曲筱绡， 对，曲筱绡，特别喜欢他的那种人生观、价值观，就是想做什么就做，喜欢就大声说，你就算拒绝我，但是我喜欢你，我也看得出来你有些喜欢我的这种情况下，我还是会去追，就特别像我和我男朋友现在之前的状态，我男朋友是我追的他，对， 就是现在在我们这个导播间的哈，一会儿我们把他请过来啊，让我们听听是不是有不同的说法哈， 没有不同的说法，拒绝异议， 然后呢， 就是、 你就是主动去追的他。 雷厉风行，敢说敢做敢爱敢恨的这么一个角色，而且他其实在舞美里面，在欢乐颂里面是经常帮人出头的那一个，很关心别人，包括很多比如说虽然他有的时候用的方式可能不太恰当，不太 比较更多的自我一点， 对对对，但是像他帮忙去查一些别人的资料什么的都 OK 的， 还是很仗义的。 对 对对，大家可能女生更喜欢做曲筱绡一点。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播放一个跟爱情有关的歌曲，来自常石磊的遇见你，也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我们来看看里面有没有些爱情片段或者歌词值得我们一起来学习和回味。 闻到了吗？风的味道。 少段故事写满不在意，你心动的姑娘心思是个谜，时日漫长与秋偏离，想来猜去没头绪，就在天上飘来飘去聊着你，风吹起，风吹起，转身之后来不及，风伴有美丽， 就是升旗的时候你就说他站在别的班，站在前面，然后在后面，然后就这样 湖中有妖姬， 一次 时间落地，若有所依，身体藏不住秘密，四月水漫过山， 非常的温柔， 上天安排的缘分， 因为我一辈子都没有到你。 风吹起，出生入死没关系。 七百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欢迎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请您系好安全带。有需要帮助的旅客，我们很乐意协助您。祝您旅途愉快。 请问需要多长时间呢？ 您好，先生，我们预计飞行982天。 啊？ 这么长时间，那我在飞船上做什么？ 不用担心，我们为您准备了多档收听收看类节目。早八点，青年说，年轻人的事，年轻人来说。上午十点，职场有高招，解决你的工作难题。下午五点，潮流梦工厂，让你甩掉千篇一律的面孔。晚八点，挑战新歌声，电台 K 歌从未如此带感。夜晚十点，十点答录机，你的心事有人听。 十点答录机，等你来找我。 这么多节目呢，那请给我上一杯红酒，我要边听节目边享受旅程。 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你的每一段漫长旅途都不孤单。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北京时间的9:32，我们继续来回到我们的青年说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松。 我是青年代表袁豪。 今天呢我们已经用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了，来讨论这些偶像剧当中的一些情节，以及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它是否是实用的一些技巧。这五一小长假在下周就要开始了，那么我们也不妨跟着我们自己心爱的人一起多出去走一走，到户外去踏踏青，然后培养培养感情。那么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来请看一段我们青年广播九八二拍摄的宣传片。的一小段视频呢，是播放了我们房山的桃叶谷。因为有一些我们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没有办法看到我们刚才这个视频，简单我跟袁豪也介绍一下啊。这个我刚才是在看这个周口店镇的黄山村 对吧， 位置在于那儿，然后基本上画面是很美的，山里面，然后有一个民宅。 对， 你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刚才那个短片 的刚印象就是最深的是有山，然后景色非常美，然后有民宿，民宿里边可以就是有很多的项目，比如说自己可以就是自己 DIY 的一些烤串啊，这种 你跟我们的关注一样，烧烤，油滋滋的烧烤。 对，然后就是一是放松身心，一个特别好的去处，二是就是可以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还是挺好的。 对，而且这个北京到市郊吧，我们可能周末去的时候到深山里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住一下这个民宅，可以看到特别淳朴的这个老阿姨端着一些刚做好的饭菜来给我们。白天可以到深山里走一走，然后饮食的时候也可以吃我们农家原汁原味的这个餐饮，让我们五一来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也是跟城市生活做一个调节。 对，大家就不要老窝在家里了啊，听着我们的 青年说，然后开车去房山，也是我们北京市郊、嗯、啊，也是非常方便的，大家给我们大家一个春季旅游的一个好去处。嗯、那么，青年说的下半段了，我们继续来分享那些恋爱当中的技巧。分享完这个偶像剧当中呢，我们三个人又分享了一些恋爱的酸臭味哈。今天最酸臭的是我们的今天的嘉宾王灿，把她的男朋友也带来了。来，我们有请一下王灿的男朋友，来自我们岁月视频公司的一个工作人员， 对， 叫延续，也是参加过我们节目的。好，来，请延续， 也算是老朋友了吧？ 啊，请延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的， 坐里边好。 啊，延续刚才早晨是陪着王灿一起来的， 对， 但延续的头发已经干了哈， 淋雨过来了，没看都背过去了、嗯、都不用打发胶。 嗯，然后延续对于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偶像剧，你有过什么经验，或者你有什么想分享的吗？ 怎么说呢，小的时候确实但是看过，我觉得最印象最深的还是还珠格格，然后其他的呢可能看的不是那么多，就是因为小时候我跟那个这个主持人感同特别深受，因为我原来也是练游泳的、 哦、 我天天去。 真的吗？ 对对对，然后当时也练得比较狠，然后就是没有什么时间去看电视啊什么的，反正除了上学以外就是游泳，就是这样。 那当时你应该也是比较半专业的，相当于是在体校吗？ 属于半专业，对对对、 哦、 体校。 那我们俩经历好像。 对对对对，你当时游什么泳姿的？ 我主练的是仰泳跟蛙泳，而且每天的量很大，基本上3-4千米、 啊、 包括 对 教练嘛还会掐表，很累很累。 对， 对， 对， 对，是的，然后我是自由泳和蛙泳、 啊、 对对对， 但这两个项目好像不是特尖。 对对对， 还是挺厉害的。 对对，我跟那边都听着都站起来了，确实挺感同身受的。当然小的时候对于偶像剧这块吧，我觉得印象最深的还是还珠格格。太经典了这个。 那分享一个还珠格格里边印象最深的一个桥段。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紫薇眼睛能看见那会儿。 哦，就是从失明、然后 对对对对对对对 到能看到。 那会儿还挺感动的，小的时候觉得这就特浪漫、特别浪漫。然后就挺感动的。对。 那其实今天你看啊，就你也在，然后我们的嘉宾灿姐也在，就是两位就在这金童玉女的感觉，然后能不能分享一下你们就是恋爱的故事，就觉得你们如何相恋的，还是挺感兴趣的。 如何相恋的，其实我俩核算过这个，就是但是吧 有 假 是吗， 谁也说不清楚，就是到底是怎么就从哪个阶段上就相爱了，这真的是好像就差不多那一段时间，就那几天，可能彼此也没有说谁是多死心塌地的就追谁啊，本来就是他可能一点感觉没有，就恨不得感动他那种，其实没有，就是真的是惺惺相惜，就是都赶上那点了。 那应该都会有一个点，就是那个点让你们决定在一起的 啊。对， 你现在还记得是什么样的点吗？ 什么样的点？就是 哪个 moment？ 其实应该算，对，其实应该是之前有讲过《怦然心动》的时候结束，就是我那个比赛结束以后，然后我当时在台上然后感谢他的 啊，就是你那一场演唱会 对 吧？ 对对 对， 去感谢他，而且在唱歌的时候我也一直看着他，可能那个时候就他也知道我怎么想，然后我也知道他怎么想，只不过两个人都没有说出来。 哦，好，粉红小泡泡哦，就尤其是唱歌的时候，台下有一个你爱的人，然后暧昧的时候， 对， 特别好。 那个时候唱的歌是《告白气球》， 对， 哦，哇，我的 意图的意图很明显。 加上今天我们直播间特别棒啊，空调开的比较足，然后我先鸡皮疙瘩。 其实就是那么多的艺人什么的，然后在台下唱歌也听过，然后我手里边的这个达人什么的也都唱歌，然后但是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你说不出来他哪儿好，就是你看着他唱歌的时候， 哎呦， 让心就痒， 哎、 痒痒。 哎呀，心痒痒。在这儿也补充一下，延续呢是我们的这个一个视频公司的音乐视频公司的算是艺人管理了， 对 吧？ 对， 也是带也是带着一些艺人，就是带过这么多艺人，他王灿在唱歌的时候会让你觉得特别心动。 对，是这样的。 他敢不心动，我就拿平底锅敲。 但是我觉得延续就是一脸就怎么说呢，特别平静的说，我那时候觉得没有这个感，有了这个感觉， 就是已经就很久了嘛，这个 也没有很久， 过动了 半年了吧，差不多半年了，对吧？那个时候就，但是你们是属于艺人和艺人统筹的关系， 对， 对， 对不对？ 是这样的， 就是公司内部不允许谈恋爱。 那你们这儿可以吗？ 我不算。 哦哦哦，不，还不算。 但是我是确实没有，从来没把他当那个艺人去看。 就是 我俩可能一开始的时候，第一天认识就是互相当朋友去处的。 嗯， 对，一直也没有说是用工作关系来这个维持这个说话呀什么交流什么的，没有这样，只是因为朋友所以引导的工作关系， 后来成了恋人。 其实刚刚通过他们俩谈话，我觉得好像两个人有一些互补。 对对对， 像灿姐就属于那种比较活泼，敢做敢说，然后但是就是 延续 来讲的话就很稳。 对对对对， 波澜不惊的。 你得有个人搂着他， 老大爷 真的是太稳了，就稳到什么程度？我们正式应该算什么时候在一起呢？就是有一天我跟朋友吃饭，然后喝了一点酒，然后他来接我。那个时候其实我是想去跟他说这个表白的，想去跟他表白的，但是他就太正经了，太老干部风了。就已经气到我了，气到我以后，他本来已经回家了，然后太生气了，气不过，我就一个电话把他拽回来， 给我拽回来了。 然后我们家门口有一个交通银行，我那个时候已经晚上12点了，我们两个待到凌晨5点才走的， 就在银行里面说话， 就我在质问他， 那想取钱的人怎么办啊？说在门口6点 被吓到了， 天亮了，怎么还在里面？而且你没想过那里面有监控吗？ 没有。 就是当时不管了是吧？ 不管就生气， 冷，天气很冷，所以躲在了交通银行的这个那个 ATM 机的那个地方。 挺惨哦。 对，我俩那会儿 就一个女生追人追到这种地步，爱情是 没有。但是我觉得你再回想起来，可以作为你人生当中非常美妙的一个经历。 对， 起码就是说啊，我喜欢谁，我特别敢，我敢跟他说。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像延续这种类型呢，属于表面波澜不惊，其实心里很有数。他要如果不喜欢你，他都不会被你拽出来。哎，延续露出了不思察觉的笑容。 其实是这样的，那天吧，就是他我去接洽的时候，就确实喝不少。 嗯， 但是我是这么觉得，就是女孩嘛，你喝酒的时候，你再去跟他表白呀什么的这些东西，再有个肢体接触什么的， 嗯， 比如拉个手什么的，我觉得是对他一个不尊重，因为是在他不清醒的时候去跟他表白。 你怕他是冲动？ 对，是这样。 会，有的时候会这样， 最后都别后悔。 对，对对， 就是你像你脑子不清醒的时候，你肯定会干一些自己其实并不是很想干的事情。 嗯， 对，我不要怕他第二天起来之后再后悔什么的。后悔就是跟我拉手了，昨儿跟谁亲个嘴似的。 有延续可能是会做事情会考虑之前会考虑很多，做一步都会想到两步和三步。而灿灿的性格呢，就是我当下想到什么我就先去做。 对， 嗯，有的时候这就叫火星撞地球嘛。看似不搭嘎，但是确实能组成一种火花。但是两种性格其实在漫长的人生后面的岁月当中呢，需要你们都做一些改变。 是的， 对， 最开始可能出火花，但是如果真正在生活在一起，有的时候会起摩擦，这个火花会是摩擦，但是就需要你们各自的退一步啊。我这种为什么情感节目主播 突然变成情感专家 了？那天他们就跟我说你 鸡汤传播， 对对对，他们说你去代替张佳佳，我说真的是这样的。 对， 就可能也是在随着时间的打磨，把这个两个人的身上过于明显的棱角都给磨平了，两个人就越来越好。 过日子其实是过缺点。 对，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总是看对方的优点， 确实是， 慢慢的就是过缺点，能够忍得了对方的缺点，磨合成了就成了。 没错。 而且再拉回到我们偶像剧来说，我觉得其实我个人的性格很像曲筱绡，就是风风火火闯九州的那一种，路见不平一声吼。但是他的话真的有一点像赵正平，太稳了，就是内心里面的小傲娇。赵正平那个时候跟曲筱绡吵架的时候，明明心里面已经很按耐不住了，但是还是会假装打个电话说哦我打错了，啊我刚刚下手术怎么怎么样。其实心里我觉得他已经崩溃了，他也是。 但是 延续也是， 其实我觉得延续是算是那种心中十拿九稳了，他有数。 嗯， 用我们话讲叫吃定你了。所以说他就对于你的一些小技巧什么，他心里好了，差不多我该收网了，哎，对吧？我说中了吧？ 他让他少说点话。不行了，这我听不下去了， 我可能被很多这个男粉丝男听众拉黑了，就太懂了是吗？对吧？ 不敢来了都。 确实是。 来，袁航的女朋友你听到了吗？袁航的女朋友和妈妈今天反复被我们强调，但是我觉得这很好的是一切基于在爱的基础上，他们很有爱才敢这样。比如说有爱而什么也恃宠而骄，就这么回事嘛，对吧？ 但是被偏爱的总是有恃无恐 啊。对，我想说这句话，你很 get 我的点，我没想到。那延续啊，虽然是比较稳的性格，但是我觉得他们这种一出手也是比较让你会很震惊、很心动的时候吧？有没有过？ 我觉得就近期他有为我做一些改变，还蛮感动的。 就比如说上个星期我们说走就走去一趟天津，但是他之前是能在家里就绝对不出门的一种人， 就是在五环绝对不去四环， 对， 因为比四环多一环， 能在家里绝对不会到小区楼下的那种人。 哇，很棒。 对，因为工作性质嘛，就是平常可能上班没点下班没点的这种的，然后一休息就想扎床上待着， 补觉的那种。 真的是我还跟他感叹了，去的时候还跟他感叹我多长时间都没有说出去，是真正 说走就走 了玩这种的，多长时间都没有出去了，就是也挺感慨的。 对，这是为爱改变嘛。 看来也是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是两个已经都有改变了。 其实慢慢的他们会发现他们身上都有对方的影子，会发现你的一些小习惯小技巧，哎，我怎么会这样啊，是因为对方是这个样子。 对，尤其先从口头禅开始改。 对， 就口头禅。 你原来是什么样子？ 天南路。 天南路啊，就是很动漫的是吧？现在是呢？ 蛮动漫的，因为我二次元嘛。 啊，现在呢？ 他现在也开始说天南路。 哇，就是萌妹子说我还行，我就想不到延续什么情况下会说这个呢？ 就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就莫名的就被他带走了，是吧？ 发微信聊天什么，有时候就是跟他出去玩看什么那天冷路什么的。 你会不会领导找你报告说你那个延续你下周把这个做好之后啊，天冷路领导 可能 领导 Oh my God， 太早了这个。 嗯， 延续你可以收拾东西出去了。 对，可能快走了。 那王灿有没有什么点会被延续，就是他的一些习惯会影响到你呢？ 他的习惯， 你好好答啊，这是一套宿命题。 嗯，我想想啊，对，唱歌， 延续也会， 对， 来一首。 不，因为之前就是确实对唱歌这方面，但是就是虽说我是管着这个音乐公司什么的这些艺人什么的，但是你要说我唱歌来说确实不太行。然后跟他在一块儿之后，那天我妈还听着还说，哎，最近怎么唱歌行了？上调了，还 对，起码 音 着调了， 准撒了，然后还爱唱了，然后还夸了呢。 这五音准撒了，在你家就是要被夸奖了，是吧？ 原来就不知道他唱什么。 就是在两个人接触当中，环境在那儿 影响， 经常就是受到影响，那可能自己慢慢也慢慢就准。 哎，你呢？ 我 在袁豪呢？ 先不说，我是觉得就他们俩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得越来越像 啊？你觉得王灿会开心听到这句话？ 不，是我觉得是两个人就是往那种， 你说夫妻相，其实夫妻相是一种神似， 对， 就慢慢他的表情啊，他的动作啊，慢慢的就是像了之后，两个人就是同步一致了，并不是说五官像。 对，比如说你在就是人群里边。然后说他们是一对情侣啊，你真能觉得他们真的是一对情侣，或者说你看这两个人就能知道他们俩确实行为啊，包括举止都很像，就知道他们俩是一对情侣， 就比较搭。 这个北京话叫精气神儿， 精气神儿， 精气神儿一样了， 精气神儿一样了， 就感觉这俩人特像。 而且我们两个有个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因为他比我只高七八公分的样子，但他这两天可能又窜了点 儿，28窜一窜上。 女朋友个儿高，我就得窜怎么？ 你看看， 对自己有要求。 对，因为他跟我在一起，他也有去健身啊之类的，我们两个一起去健身，可能也让他长点个子。 但王灿，因为我有你们两个人共同的朋友圈啊，延续是真在健身在做，王灿就是在自拍。对着镜子拍， 什么？ 所以说，对吧？我是说重了一点， 说实话， 我有在打拳。 我可能一会儿他俩他把我拉黑了，是吗？ 又不来了。 对， 一般他在做那个腿部训练的时候，不是有个向上蹬腿嘛？然后我就坐在他的腿上，对，让他负重前行。 这是轻的女朋友可以？ 没有，我还蛮重的。而且因为他穿180175的衣服，然后我也爱穿大码的衣服，我们两个的衣服可以 互穿。哇， 这个挺好的。 恋爱的技巧好省钱啊！ 对，好省钱， 省钱。 对。所以他们前段时间不是说要找一个比自己高很多的男朋友，这样的话男朋友的衣服自己穿过来就是很酷的 oversize 的那种。 因为我会觉得如果是我要找比我高很多的，我只到他胳肢窝儿啊。 但是很有爱啊， 挎包就夹着就走，是吧？ 就拎着你的脖子。 但我确实觉得很高大的男朋友就让你觉得特别有安全感。 嗯， 就是你看， 就拎着你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 拎着省个机票钱是吗？ 哎，那两个人就是还是挺好奇一点，就是有没有像之前我们分享那些偶像剧当中有没有一个点就特别像，或者说做到很浪漫的事情，你们分享一下。 完了，这个脑子 会不会他们两个一会儿吵个架？都没有像偶像剧那样对，但是你们有没有像偶像剧那样吵架然后和好了呢？ 没有，我们两个都没有怎么吵架， 都不吵。哇，好甜。 对， 就是，其实你要问说感动这一点吧，就是你能想象到他这个性格，我觉得是每天都有感动。对， 他就每天会心思都用在你身上。 对，就是每天你都会发现，哎。 它各种吸睛的地方什么的，就是很可爱啊。 嗯。 然后我觉得每天都在感动吧。 哇。 到目前为止，而且我觉得。也没多长时间，如果到现在就开始已经不感动的话，那这个热恋就过得太快了。这个也 没有，这个话明显是怕待会儿下了节目以后自己死无葬身。跟你说 就是很像一句话说，其实爱多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 对，是这样。 那王灿属于每天就是都会想一些怎么样做一些什么比较有趣啊或者感动的一些来对延续吗？每天都会想吗？ 可能不是专门去想的。因为我是双子座，松松也知道嘛。然后就是而且我自己本人比较分裂，就是比较戏精，就有一种像楚门的世界，总觉得每个地方都有一个摄像头在拍我，然后我一定要就是把每天都过得不一样。我觉得 就会这样挺好的。其实两个人如果都爱制造浪漫的话就有点累。 是 每天过得都有点累。 对，那这样其实挺好的，一个人不稳，一个人 一个享受 不断， 一个人享受我给别人制造惊喜，一个人享受接到惊喜，这就是天生一对儿。 而且他之前特别不爱拍照，他认识我之前他还说他那个手机用了有两三年，然后总共只有1500多张 照片， 然后认识我到现在的照片已经1000多张了。 就是换了一个新手机，然后有个两三个月吧，手机照片已经1000多张了。 里面都是拍的王灿还是拍的你自己？ 我们俩。 哇， 要么就是他，要么就是我们俩。 我对他们两个有一张照片印象比较深，就是下雪的时候两个人拍了个头顶，说一不小心一起到白头。当时是谁的创意？ 他的。 哇，作为这么稳的延续能想到这个，王灿当时应该是心里蛮甜的吧？ 没有啊，其实当时蛮想拍张脸的，但是因为自己没有化妆太丑了。 但是他们两个可能因为看不到镜头啊，那个比例拍的啊，我真的是作为朋友我都想，哎呀这是什么玩意儿啊。但是意境很好的，两个人头上有几块这个白的雪花。 就是，3月份的时候那场大雪，3月18号。 然后说一不小心， 对，正好下雪那天。 我发现这两次来录咱们这个节目，每次不是赶着大雪就是赶着大雨。我今天还跟他开玩笑说我们这风雨无阻啊。 真的就是足以见得对我们感情的深。 对 吧？ 风里雨里这个。 好， 今天说等你。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9:52啊，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将近2个小时的恋爱的故事了。对，袁豪可能有很多哪一期把你的女朋友找来我们在一起，哎呀害羞了。 可以 哎，真的在这就正式发出了邀约了啊。可以哪期袁豪带着女朋友来聊一聊你们在这个中网的时候那些故事。好吧，好的啊，那我们这个嘉宾也约好了啊。那接下来呢，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青年说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感谢我们的青年代表袁豪，也谢谢我们的嘉宾王灿，谢谢延续我们的老朋友能够在这个周六的早晨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他们心中的偶像剧的恋爱技巧，以及分享了他们的恋爱故事。不知道他们的故事有没有打动大家。一会儿呢我们再给大家来听一首来自偶像练习生的小伴，就结束了我们今天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王松， 我是青年代表袁豪。 青年说明天见， 拜拜。